这一晚，谁说爱是这样难？恨爱之间分不散，红颜白发更觉璀璨。从前和以后，一夜间拥有，难道这不算相恋到白头？但愿会相信前面是分手，能令我甘心这一晚，谁说爱是这样难？恨爱之间分不散，红颜白发更觉璀璨。从前和以夜间拥有，难道这不算相恋到白头？但愿相信前面是分手，能令我甘心内疚，笑也笑不透，恋火烧不透。